赓续红色血脉，开创美好未来。中国之声系列报道，追寻。 今天播出《雪域通天路高原筑丰碑》，为您讲述挑战极限、勇创一流的青藏铁路精神。采制总台记者黄立新、刘涛、郭淼。 初冬寒夜，嘹亮的汽笛回荡在寂静的青藏高原。钢铁巨龙挺进生命禁区，始于21年前青藏铁路第三代总设计师李金城和同事们那次艰难的出发。 接到命令以后呢，我就带了我们大概几十个人啊。 2000年，时任铁道部第一勘察设计院兰州分院副院长的李金城带队进行青藏铁路格尔木至拉萨段的前期勘测。在高寒低氧的青藏高原，徒步深入无人区，李金城一度失去知觉，倒在冰冷刺骨的河水里，与死神擦肩而过。 我们早上5点嘛，就从唐古拉山冰站出发，到第二天凌晨4点，连续作战，脚一软，就一屁股就坐在那个河里面了。因为这一趟呢，我们才彻底的弄清了这个唐古拉山垭口的这个地质情况，也为我们优化方案奠定了基础。 2001年6月。青藏铁路格尔木至拉萨段正式开工，李金城和同事们迎来了更大的难题，如何在不稳定的多年冻土上夯实路基。 我们光冻土地段每公里3-4个低温观测点，那大平地上我们转了28万多转探米啊，测量它的温度。 最终团队交出了解决冻土难题的中国方案。2006年7月1号，青藏铁路全线通车，实现冻土区时速100公里，刷新了世界冻土铁路速度的新纪录，也创造了高原里程线路最长、海拔最高、沿线环境最为恶劣等多项世界纪录。青藏集团公司客货管理部副部长李佳： 截止2021年6月底，青藏集团公司累计运送货物6.9亿吨，累计运送旅客2.67亿人。极大地促进了青海、西藏经济社会的跨越式发展。 详细报道，请听中国之声今天播出的新闻纵横。 国家能源局最新数据显示，截至目前，我国风电并网装机容量突破3亿千瓦大关，达到3亿015万千瓦，较2016年底实现翻番，已连续12年稳居全球第一。总台央广记者冯硕报道。 目前风电占全国电源总装机比例约13%，发电量占全社会用电量比例约7.5%，较2020年底分别提升0.3和1.3个百分点。风电对全国电力供应的贡献不断提升。与此同时，我国风电产业技术创新能力也快速提升，已具备大兆瓦级风电整机关键核心大部件自主研发制造能力，建立形成了具有国际竞争力的风电产业体系。我国风电机组产量已占据全球2/3以上市场份额。对外经济贸易大学中国国际低碳经济研究所执行所长董秀成表示，随着我国作为全球最大风机制造国地位持续巩固加强，我国能源结构也在持续优化。 整个能源结构调整这个目标的实现，实际上取决于风电的发展、太阳能的发展，还有未来核电的发展。也就是说，它对于整个能源结构调整步伐、实现国家的这个能源结构调整的目标，包括双碳目标的实现，发挥重要的作用。 本台消息，国家卫生健康委昨天通报，11月28号0到24点，31个省区市和新疆生产建设兵团报告新增新冠肺炎确诊病例41例，其中本土病例21例，内蒙古20例，云南1例，新增无症状感染者18例，其中本土4例，云南2例，内蒙古、黑龙江各1例。截至11月28号24点，现有确诊病例787例。截至11月28号。各地累计报告接种新冠病毒疫苗249204万1000剂次。 您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新闻和报纸摘要。 接下来扫描一组国内简讯。 由中宣部、司法部、全国普法办共同举办的习近平法治思想学习报告会暨2021年全国宪法宣传周活动昨天在北京启动。 宣传周将采用主场活动加专题活动加主题日的方式开展普法宣传，推动宪法知识深入人心。 最高人民检察院昨天通报，新型开设赌场犯罪呈高发态势，最高检将会同有关部门共同加强出入境管理，推进网络空间法治化建设。 据海关统计，今年一到十月，我国与非洲贸易总值为1.34万亿元，同比增长27.4%。 北京市正积极筹建2022北京新闻中心，接待对象为2022年北京冬奥会非注册但具有正式记者身份的媒体从业人员，将提供符合奥运会举办城市规定的、符合国际惯例的新闻采访等媒体服务，整体接待规模为2000人。 中央气象台昨天发布寒潮和暴雪预警，今天中东部大部地区将出现6到8度的降温，黑龙江、吉林、辽宁等地部分地区有大到暴雪、局地大暴雪或特大暴雪。 故宫博物院昨天发布公告，试行所有开放日对未成年人免费，12月3号晚8点起可预约12月10号以后的未成年人免费门票。 当地时间11月29号，在休斯敦世乒赛女双决赛中，中国选手王曼玉、孙颖莎以3-0战胜日本选手，夺得冠军。 最后，请听昨夜今晨国际简讯。 日本奥委会主席山下泰裕29号在东京表示，相信北京冬奥会将给疫情下的世界带来希望、勇气和力量。山下泰裕透露，日本将派出规模超过200人的代表团参加北京冬奥会，他本人也将随团前往北京。 世界卫生组织29号公布的最新数据显示，全球新冠肺炎确诊病例较前一天增加373438例，达到2,608,607,011例，死亡病例增加4913例，达到5,200,267例。 根据美国约翰斯霍普金斯大学的统计，截至北京时间今晨4:22，美国累计新冠肺炎确诊病例4,837,5997例，死亡77,745例。 伊朗核问题全面协议联合委员会政治总司长级会议29号在奥地利首都维也纳举行，重启新一轮美伊恢复履约谈判进程。伊朗外交部发言人哈提普扎德29号表示，美国政府应在新一轮伊核谈判中放弃美前总统特朗普时期实施的对伊极限施压政策。在奥地利首都维也纳的伊朗谈判小组将专注于解除对伊制裁。据哈提普扎德介绍，在新一轮谈判中，伊朗和美国将不会通过直接接触的方式进行会谈。 俄罗斯国防部29号宣布，戈尔什科夫海军元帅号护卫舰成功发射锆10高超音速巡航导弹，目标监测数据显示，高超音速导弹的飞行符合设定参数，导弹射程超过400公里。俄塔斯社此前报道说，锆10高超音速巡航导弹共计划对海上和岸上目标进行5次试射。 2021金球奖北京时间今天凌晨出炉，梅西击败莱万多夫斯基第7次当选，成为历史上首位7次夺得金球奖的球员。 这次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编辑刘钦、郑兰、李浩、郭鹏，主播忠诚、王毅。 北京人民广播电台新闻广播，调频94.5兆赫，中波828千赫。听众朋友，刚才播送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接下来请听新闻广播的节目。 被迫着发出最后的红烧，希望 调频94.5兆赫，中波88千赫，北京新闻。 倾听北京，感受北京。听众朋友早上好，欢迎收听北京新闻，我是刘佳。 早上好，我是腾欢。今天是11月30号星期二，农历10月26。 先请听这次节目的主要内容。 蔡奇在市委第六次人大工作会上强调，坚持首善标准，开创新时代北京人大工作新局面。 冬奥公园永定河左岸公共空间提升工程完工，冬奥后花园4个主题景观亮相。 北京等6城市入选开展首批营商环境创新试点，本市出台优化营商环境5.0版政策。 2022年考研须知发布，考生考前14天非必要不离京。 明天是世界艾滋病日，今年本市新增艾滋病病毒感染者1654例。 故宫试行对未成年人免费开放。 下面请听详细内容。 新闻广播记者马俊报道。市委昨天召开第六次人大工作会议，学习贯彻党的19届六中全会精神，贯彻落实中央人大工作会议精神，研究部署本市人大工作。市委书记蔡奇强调，要深入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坚持和完善人民代表大会制度的重要思想，毫不动摇坚持与时俱进完善人民代表大会制度，坚持首善标准，开创新时代北京人大工作新局面。市委副书记、市长陈吉宁主持会议，市人大常委会党组书记、主任李伟，市政协党组书记魏晓东，市委副书记张延坤出席。蔡奇指出，习近平总书记在中央人大工作会议上的重要讲话，深刻回答了事关人民代表大会制度的一系列根本性、方向性、战略性问题，是做好新时代人大工作的思想和行动指南。我们要深入学习贯彻，不折不扣地贯彻落实党中央关于人大工作的各项决策部署。蔡奇指出，北京的人大工作具有示范性，要不断加强和改进全市人大工作，在履行首都职责、做好首都工作、推进首都各项事业发展中发挥出更大作用。一要积极推进全过程人民民主建设，二要扎实推进高质量立法，三要增强人大监督刚性和实效，四要充分发挥人大代表作用。蔡奇强调，要把党的领导贯穿人大工作全过程各方面，各级党委要支持人大及其常委会依法行使职权开展工作。人大常委会党组、机关党组要发挥好把方向、管大局、保落实作用，要不断提高党领导人大工作制度化水平，加强党的政治建设，以4个机关为抓手，推进人大自身建设。 新闻广播记者马俊报道。为主动服务和融入新发展格局，推动落好五子，本市建立了市级领导五子联系点。市委书记蔡奇昨天到他的2区重点园区联系点北京大兴国际机场临空经济区调查研究。他强调，学习贯彻党的19届六中全会精神，努力推动新时代首都发展，在新征程上展现新气象、新作为，临空经济区是一个重要窗口，要牢牢守住国家发展新的动力源这一定位，坚持创新、开放、可持续，从改革开放找出路，以钉钉子精神推动项目落地，努力打造国际一流的现代化临空经济区。蔡奇在临空经济区经济联合管委会座谈时指出，要坚持五子联动，实现更高质量发展，打造改革开放新高地，深耕2区建设，推进国际高水平自由贸易协定规则对接先行先试，坐实贸易数字化示范区，积极发展跨境电商等消费新业态，做好招商引资工作，提高国际化程度。蔡奇强调，要深化与中国民航局战略合作，用好第五航权，增强国际消费客流、物流承载能力，积极承办航空领域国际性专业展会，要构建特色消费场景，推动王府井口岸免税店落地， 要打造高品质的国际空港城，坚持规划引领，加强产城融合，强化医疗、教育等优质公共服务资源供给，构建大尺度生态空间，抓好中央公园规划建设，做好战略留白。蔡奇强调，大兴国际机场临空经济区是京津冀协同发展的又一桥头堡，要精心谋划，稳步推进，规划建设好国际消费枢纽和国际会展中心项目，打造精品力作，要加强经济合作，做好综保区验收准备工作，建立高效通关监管模式，重视人才引进，做好赋权下放。 新闻广播记者马俊报道。按照中央和市委安排，市委副书记、市长陈吉宁昨天到北京大学宣讲党的十九届六中全会精神。他勉励北大师生要深入学习宣传贯彻党的十九届六中全会精神，坚持以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指导，始终如一坚持和捍卫两个确立，更加坚定自觉做到两个维护，肩负历史使命，承担时代重任，扎根中国大地办教育，推动创建世界一流大学取得更大成绩。宣讲座谈会上，北京大学党委书记邱水平介绍了学校学习贯彻党的十九届六中全会精神等工作情况，北大师生代表围绕学习全会精神畅谈心得体会。陈吉宁指出，六中全会全面总结党的百年奋斗重大成就和历史经验，是郑重的历史性战略性决策。全会通过的中共中央关于党的百年奋斗重大成就和历史经验的决议，是新时代中国共产党人牢记初心使命，坚持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政治宣言，是以史为鉴，开创未来，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行动指南，具有重大现实意义和深远历史意义。陈吉宁强调，决议指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新时代是我国发展新的历史方位，我们要全面贯彻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准确把握新时代的科学内涵，为实现第二个百年奋斗目标，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中国梦而不懈奋斗。陈吉宁指出，北京大学有着鲜明的红色基因，以国家兴亡、民族复兴为己任的使命感塑造了北大品质。北京大学要坚持和加强党的领导，努力为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贡献更多智慧和力量。 2022相约北京。 新华社消息，在充分评估疫情风险基础上，北京市目前正在积极为北京冬奥会筹建2022北京新闻中心。新闻中心的对接对象是北京冬奥会非注册但具有正式记者身份的媒体从业人员，接待原则为非必要不邀请临时来华记者，以常驻京外国记者为主，非必要不邀请港澳台临时来京记者，以驻点记者、驻内地记者为主。国内媒体以中央媒体为主，按一定比例邀请地方媒体记者，整体接待规模为2000人。非注册记者实行开放式管理，新闻中心将依据疫情变化动态调整防控措施。非注册记者报名注册工作正在有序推进，具体报名注册信息将适时发布。 新闻广播消息，在北京冬奥会倒计时70天之际，北京冬奥组委、市场开发部、法律事务部与北京市市场监管综合执法总队签署备忘录，在查处涉奥违法行为、加强执法工作衔接、强化协作会商联络、开展宣传培训激励四方面达成了多项共识。今后，各方将继续强化奥林匹克知识产权保护宣传，为举办一届简约、安全、精彩的冬奥盛会做出应有的贡献。 北京冬奥公园永定河左岸公共空间提升工程近日完工，风沙记忆、织梦奥运、生活剧场、冰雪童趣四个主题景观节点开放亮相，为市民提供了优美的冰水活动休闲场所。请听新闻广播记者吴思的报道。